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邀你四季读好书， 阅读加我一个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是以黄金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作霖给大地主孙鬼子打短工，这个孙鬼子跟很多有钱的地主差不多，为富不仁呐，对手下这些人敲骨吸髓，剥削的非常厉害。为什么叫孙鬼子呢？这小子念过几天书，特别崇拜东洋人，不管夏天还是冬天，他都戴着一顶战斗帽，穿着日本的呢子马裤、大马靴，有时候还会说几句日本话。那时候的老百姓对小日本啊非常恨，因此才给他起了个名叫孙鬼子。但是说这一天张作霖病情加重，眼看就不行了，他就让那个老孙另外找来俩伙计，每人给了一两银子，交代他们半夜前把张作霖用小车子拉着扔到郊外去。这三位呢连缩脖在端监，冻得直摇脑袋，快点快点快快点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找了一个去处，这块有几十棵树，还有乱葬岗子，一看差不多了，就这，快点回去。就在他们把张作霖周到车下，这么个时候，离着对面不远发出了声音。他们仨一看呢，对面恍惚惚好像也来了辆车，所以他们仨人就害了怕了，把张作霖甩到这道边上，没回车他们跑了。对面来车了吗？有，是个小毛驴车，赶车的是个老头，50多岁，胖胖大大的，戴着大皮帽子，穿着皮袄，里边小皮袄系着带子，还围着个大围裙，手里拿着鞭儿。这驴车上拉的是什么呢？有十几板冻豆腐，怕它掉下来呢，拿绳子拢着， 因为天冷，这老头也缩着脖，眯不着眼睛往前走。但是前边所发生的事情，老头还真看见了。这老者是谁呀？就高坎镇上的街面上的人，姓常啊，叫常泽春，字儿叫雨农，这可是真人呐。这老常头在高坎祖祖辈辈住了不少年了，专门以做豆腐为生。要提起常家豆腐房来，没人不知道。常泽春呢，这老头心地善良，勤勤恳恳维持这生活。老伴儿不在了，他有俩儿子，一个叫常景厚，一个叫常景宽。妈，这俩儿子不是东西，家里的比较富裕，他们是不务正业呀，没事是出入赌场，把老头这一辈子挣的钱给败了不少。老常头呢，仍然是起早贪黑，兢兢业业，自己做豆腐，自己卖，自己还送豆腐。就拿今儿个来说吧，人家前面不远的村子订了石板冻豆腐，他这起大早给人送货去，没想走到这儿，看见前面有辆车，有几个人鬼鬼祟祟，好像抬着什么个东西。老长头就吓得心里蹦蹦直跳，因为那年头不太平，经常有土匪出没，但是看样子不像土匪，他们干什么呢？哦，他一看离这不远了，那车子一没头走了，老长头就到了出事地点，仗着胆子，把小驴车停住，他从车上下来了。连活动活动筋骨，猫着腰啊，仔细往地上看，就发现了张作霖。呀，这不是个人吗？他们怎么把这人扔到这儿了？哦，死倒， 不对， 死倒他给刨坑埋起来，怎么扔到道边了？这谁家干的这缺德事儿？老头爱管闲事，哈下腰，用手摸了摸张作霖的鼻子，一摸呀，人没死，没死怎么给扔出来了？ 嗨，伤天害理，罪过罪过呀， 我怎么办？ 老长头一想啊，少管闲事，该送豆腐我送豆腐，沾上就一溜皮呀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 就这样的上了驴车了，刚要晃边走，心里一翻个，慢着，可我要没看见这个事儿也就算了，我都看见了，知道这个人还有救，我袖手不管，我不也是造了孽了吗？有道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我们老常家不知哪一辈子缺了德，激出我这么两个败家子儿来。我呀，得做点好事，弥补弥补我的过错呀。所以老长头把张作霖抱到驴车上，怕他冻坏了，把大皮帽子给他戴上，大皮袄给他围上，豆腐他也没送，磨回车，回到高坎镇。等到了家里，他也顾不得卸车了，把张作霖抱到外间屋。这老头挺内行，本来里屋是热炕，说他冻成那模样了，拿热炕包包不行，一包这人就完了。老头有经验，弄了盆凉水，给张作霖扒了个走油蜡大光杆，然后用毛巾蘸着凉水给他来个按摩，从头蹭到脚，后来发现肉皮也是红色的，摸了摸，呼吸声比方才大的多了， 老头长吁一口气，这才把张作霖抱的礼物到了热炕头上，盖了两床被，又压上老羊皮披袄，到了外间屋，盛了一碗很热很热的豆腐浆，撬开张作霖的牙关给他灌进去了。老头呢，这才开始卸车搬豆腐，然后巴嗒巴嗒抽着旱烟袋，坐到旁边给张作霖相面。心说这孩子不大呀，能有13，大点儿，不超过15。什么家的孩子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天亮以后，张作霖明白了，微微把眼睁开，看了看身边坐着个老者，张作霖以为是做梦，又把眼闭上。老头一看他睁眼睛了，赶紧过来，小孩，哎，小孩，我说话你听得见不？张作霖点了点头，孩子，你是哪儿的？叫什么名？谁把你扔到沟里的？张作霖全明白，但是说话费劲，嘴嘎巴半天，老头听不见他说的什么，知道身体太弱了。邻居啊，就是个半拉大夫，老长头把邻居给找来了，说你看看这孩子是不是有病。邻居给号了脉之后，我大叔，这孩子病不轻啊，家气伤寒呢、啊。哎呦，伤寒病可不是吗？他是谁家的？哎，我在半道上遇上的，可怜的孤儿啊！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你帮帮忙，给看看怎么样？花多少钱在我这儿出？哎，大叔，咱们都邻居，花什么钱？我们也应该帮忙。我还对治伤寒有点办法。就这么样，这大夫给帮着忙，老长头花的钱，给张作霖将养了5天呢，才保住了这条命。这天张作霖非常清醒，一问老长头，知道事情的经过，张作霖就哭了，恩人，救命的恩公啊，你叫我怎么报答？没有您，我哪活得到现在？您就是我爹呀，您就是我重生的父母，我给您磕头了。在炕上蹦蹦磕响头，老长头赶紧把他拦住，哎，别，孩子快别说这话，你看你在我家住了这么多天，我还不知道你的姓字名谁呢，你叫什么名啊？哪儿的人？ 我是黑山县小黑山二道沟的人。 叫什么？ 我叫张作霖呢，因为我排行再三，人们都管我叫张老嘎的。我父亲早死去了，我娘领着我们过日子，家里生活实在困难，我这就出来谋生。后来我在孙家大院给孙鬼子家打短工，外家中放马，也不知道怎么弄的，那天丢了匹白马，东家说我倒的鬼，非逼着我问着白马的下落，真正屈死好人，因此才把我打成这样。后来把我锁到空房里，一天就给一顿饭吃，我连窝火带憋气，这才一病不起。哪知道他们看我没用了，这才把我扔到道上，被你老人家把我救了。 是啊，妈的巴的，这孙鬼子，你就作孽吧，早晚得有报应。我就不相信做了坏事没有报应的。 孩子，你这一说我全明白了， 我敢断定你是个好孩子，你有多大的胆子敢偷他的马呀？他们家里没好人，好一好这事儿是他那犬子二奶奶干的。孩子，你就住到我家吧，啊！等将来春暖花开了，我给你拿路费，你再回黑山一家人团聚。 我谢谢你了。方才我说，您就是我重生的父母，干脆您就收我做个干儿，您就是我干爹。爹，我给您磕头了。 好孩子，好吧， 那我就收下了。从今以后，你就管我叫干爹吧。 你看这张作霖走到哪儿都认干爹，走哪儿都认干妈，这玩意还真有光沾，还真有用。这老长头高高兴兴给张作霖找了一套衣服，他不有俩儿子吗？那剩的衣服破旧的找出来让张作霖换上。到底是年轻人恢复的快呀、啊！没到半个月，张作霖能下地了，简单的活也能干了。那么张作霖一想，人家不仅对我有救命之恩，对老头心还这么好，我得怎么报答呀？说将来怎么报，将来我怎么地我都不知道，现实我就得报恩。看这样，这老头就一个人，家里活还挺繁重，我呀给打打下手吧。这张作霖扫院子，收拾屋子，抱碾子推磨，什么事儿他都干了。这人是以勤快为本，就到现在也是一样，你不管是上班还是工作，勤勤恳恳，兢兢业业，都讨人喜欢。这爷俩处的比亲的还亲，街坊邻居都夸。老长头心说，嘿，我亲儿子没得计，这干儿子得计了。在此中间，他那俩败家子儿子回来过两趟。妹妹说干什么去了？赌博去了，夜不归宿，一走就十天半月的，多咱输光了，多咱回来。长景宽、长景厚这俩小子进来一瞅，爷爷几天不进家门，天人进口了。他俩横着个脖子，愣瞪着眼睛看了看张作霖，就问他爹：“我他谁？是咱家哪门亲戚？”老头一看他亲儿子，气儿不打一处来：“啊，我是我的干儿子，叫张老嘎子。”呵，我爹，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跟我们哥俩商量商量。你俩亲儿子还不够用吗？收哪门干儿子？好嘛，你还没等死呢，把继承遗产的人都给找来了。张作霖一听，这像话吗？老头一看呢，没治啊，儿大不由爷呀，这俩小子是驴行霸道啊，一句人话都不会说。老头怕张作霖笑话，往下压了压火，废话少说，你们哥仨见见，来我给介绍介绍，这是我干儿，叫张作霖呐，你们要记不住就叫老嘎达吧。作霖呐，这是你俩哥哥，大哥二哥景宽、景厚。张作霖放下手中的活计，规规矩矩给俩哥哥鞠了俩躬：“大哥，二哥。”这拉倒拉倒的，我说你小子挺会钻机啊，你吃哪家不行，吃到我们家来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想要继承遗产没门，你就别打这算盘。张作霖心说，这话从何说起？我这俩人这么不通情理呢？当着干爹的面，张作霖一句话没说。这俩小子到了家里头，看看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卷吧卷吧，转身就走。老头就问：“你们俩干什么去？干什么去？干什么？你还不清楚吗？ 你把那东西留下，那是你娘临死的遗物。 可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？搁家里还占地方，不如到赌场把它输了干净。 这俩小子一溜烟不见面了。哎，养儿养儿，谁是爹呀？他们俩是爹，我成孙子了。 张作霖呢也劝了几句，说我大哥二哥呀还年轻，哎，将来定了性就好了。 嘿嘿，有志不在年高，无志空活百岁呀。我说作霖呢，你就别给我宽心完吃了。他们俩二十五六连个媳妇都没混上，你说得什么时候定性？我也对他们不抱希望。孩儿啊，咱们该怎么过怎么过。方才他们说那话你值当放屁，你安心住到我家，我不没死吗？我还做得了这个主。干爹您放心，我没有别的想法。 咱们说说简短，等开了春了，老头这毛驴生个病。张作霖的后老就是吴寿义，哎，对治生这方面挺有拿手。张作霖受他的熏陶，也有半仙之体。就这么的，抓了副药给牲口喂下去，这小毛驴好了。老长头非常高兴，孩儿，你还会这手艺？ 嘿，我后老就是干这个的。 嘿，真人不露相，这要开个兽医庄子，这玩意赚钱呢。这么办得了，我出本钱，旁边呢还有闲房，我就支持你开一个兽医庄子得了。 老头真心实意，没用半个月时间，兽医庄子成立了。 也是干这有事儿。这一天呢，天已经黑了，也上上炸板，也点上灯了。爷儿俩在屋里头刚要吃晚饭，就听见门口人喊马嘶， 哎呀呀呀呀呀呀！ 我这是收一庄子吗？就这，能他妈治好吗？瞎猫碰死耗子吧。这事儿了找谁去，让他给试试。他能给治好了，咱哥们能亏待他吗？治不好就废了他。 对，把门咚咚咚开门，屋里有人没？咚咚。 老长头赶紧放起饭碗，把门开开了，往外一看呢，就迈不动步了。张作霖回头一瞅，门外头站着五六个大汉，五六匹马。再看这几个人穿衣打扮与众不同，戴什么帽子的都有，穿什么的衣服的都有，有的穿着大皮靴，有的穿着胶皮水袜子，还有的穿着圆口的布鞋。不过收拾的都挺利索，为首这人好像半截的黑塔相似，比张作霖能高着两头半，这脑袋比常人要大着三号，四棱子脑袋，方下巴多少有点挖口脸，两道浓眉，一对大蛤蟆眼，岁数不大，但是留着连鬓络腮的胡子茬。再看外衣敞着，腰带子上斜插着两只德国造大镜面，裹腿上插着手叉子。明白了，土匪。那年头胡子土匪到处乱窜，到处横行，老百姓也司空见惯了。老长头也没少见过胡子，但是他今儿个怎么这么害怕呀？他一看为首这黑的个非是旁人，正是辽西巨匪杜立三的部下，此人姓汤，叫汤二虎，本名叫汤玉林，